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行家三少演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史莱克七怪特意穿着朴素的装束进入大斗魂场，谁也不会注意到几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子。团战虽然是最后开始，但却是最先报名的。为了不在一对一和二对二比赛中碰到，大师先告诉他们一个团战的分区地点，再让史莱克七怪在参加前两项比赛时都到不同的分区，这样就能避免彼此碰面而影响连胜的情况。团战报名就由大师以史莱克七怪经纪人的身份来进行。今天大师选择的是第八分斗魂区。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原本看上去极难达到的银斗魂级别，在大家的连胜中已经可以基本确定，现在只需要等待今日斗魂结束后统计计算积分就可以了。大师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受到太多的关注，一旦被人挖掘出他们的年纪，那么来自各方的关注将不胜其烦，因此他已经决定过了今天就带着史莱克七怪进入自己为他们安排的第三阶段试炼。大师习惯性地来到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麻烦你报名团战。 史莱克七怪？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算是吧，麻烦请你快一点。 先生请您稍等。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疑惑的注视下，快速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七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对这名工作人员的失态大为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想换个分区也不行，只能在这里耐心的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个分区都会是同样的待遇。一会儿的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工作人员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回给大师。他带来的这个人，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还算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 哎呦，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大师点了点头，这种情况他早就有所预料。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一整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他们势力之庞大，大师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了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下来到了报名点后一间安静的房间里。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参加的团战能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 哦，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 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战绩，今日斗魂结束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啊。 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在乎差这一天吧。 哎呦，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 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四十级以上的水准，可这支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了规矩，请四十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哎，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如果再输下去，恐怕……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 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铜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支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铜斗魂队伍，同时也是曾经与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却是一败涂地。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等级更高？ 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这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都是最佳魂环组合，在魂技上的巨大优势压迫的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听了这句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百年，第二魂环500年以上，第三魂环直接1000年，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黄一紫，就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他们都是这样。 即使如此，那大斗魂场又怎么认为我们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毕竟我们只有4名30级以上的魂师，其余的3人还都未到30级的区间。 嘿，这您就谦虚了，谁都知道史莱克七怪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可是在这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谓存在即是合理，我想啊，史莱克七怪团队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 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 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七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都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为了这场斗魂，请您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们今日就不要参加1对1和2对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却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对1和2对2斗魂全都算作胜利，让他们报名后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七怪就能够全力以赴面对对手。 一直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再加上全部最佳魂环，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只有好处。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啊，不用麻烦您啦，召回史莱克七怪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将史莱克七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去做相应的安排了。此时距离团战斗魂开始还有整整1个时辰，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 不一会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同样被人请了过来，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已经观察他们这个团体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神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 我说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来再说啊。人家都说了由大贵族下了重注，这赌注显然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市侩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 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一万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一千足矣，剩余的三千留给学院，好配合我们对他们的第三阶段试炼安排。你们七个有意见吗？ 没有， 没 有， 没意见， 没意见。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